既然说到老歌，下面这首歌相信大家也会跟着轻声合唱。这首歌来自万芳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被众多歌手翻唱。听到前奏，你就会猜出它是什么。没错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心不了情》。 一不见你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我不知道。 再说到万芳，最近发行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你还在我的歌里》。这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，万芳唱的是温柔又恰到好处。如果你静静听，那个口气吐字后的收音，仿佛都带着新的故事。一起来听到《你还在我歌里》。 送每个季节想你青春的昏黄的

下去，乘大船，他是美景一座城，先下去乘大山，我是幻梦。